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心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听得是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主公，我这几天呢、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我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来了，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还荆襄，没得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如果他要不敢来，那说明他心虚。咱们是先礼后兵，主公您在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嗯，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哎呀，主公，使不得呀，此计不能用。孙权和鲁肃一看，是阚泽、阚德润。哎，阚先生，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啊，一概华夏呀，在当前呢、啊，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德润呢、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啊？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阚泽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的了，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好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齐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执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荆襄。鲁肃安排得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把这个信呢、啊、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下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说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 金冠软甲，肋下佩剑，下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平。下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关公一愣，鲁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信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了，十分想念二军侯，本当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关羽呀，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下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他站在那儿没走。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去呢？父亲呢？您真要到江东赴宴？哎，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去不得呀！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下此计，约我到路口赴宴，以赴宴为名想向我索还荆襄啊。关平一听，父亲既然知道这是个计策，您就不能上这个当了，您绝不能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穴呀！哎，如果我要不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关平一想，不行啊，耻笑也不能去呀！父亲呐，您可不能忘了我伯父的重托呀！哎，我儿不必担忧。为父子出世以来，纵横于万马军中，亲冒弩石，万刃千枪，我尚且不惧，何惧江东群属乎？群属啊，东吴那不过是一群耗子。关平一瞧啊，我是劝不了了，他转身就走。关公以为他呀把那信送给那下书人，让他回江东，感情不是。关平出去把马良找来了，马良慌张张的来到关羽的面前呢，君侯，怎么鲁肃来书相请，您真的要去江东赴宴吗？马先生，我真的要去。哎呀，二军侯，去不得呀！鲁肃虽然是一位宽仁长者，可是呢，他有孙权之命，周围还有张昭、张子布这些人给他出谋划策呀。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鲁肃也没办法，可能是被逼无奈，才设了这么一计。既然明知是计，何必上这个当呢？那江东早怀有虎狼之心呢，将军您绝不可轻王，不能去。关羽听到这会儿啊，冲着马良一笑，先生你多虑了， 江东鼠辈总有一心，又能奈我何呢？昔日战国时，赵国大夫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虽会文王，会强秦于渑池，视秦国群臣如物，何况我学万人敌。他说在战国时期呀、这个秦国与赵国是两国敌对，秦昭襄王约赵惠文王会于渑池，这渑池在哪儿啊？现在河南渑池县西。这个秦王原想啊，借着自己的这个威风和势力，在这儿侮辱赵王一番。可是他没想到，就这位文官蔺相如啊，在会上保护着赵王，他智勇兼施，奋不顾身，使得秦王啊半点便宜也没讨着。人家蔺相如平平安安的把赵惠文王给保回来了。关羽说呀，就是那么一位文官，经那么大的风险，他都没有半点惧色呀，何况我这个久历沙场熟读兵书战策的人呢。说的马良没词儿了，看了看关平，这怎么办呢？关平一瞧啊，冲马良递个眼色，那意思我是不敢多说话了，您无论如何还得劝劝呢，最好别去。将军呐、您还是再思考思考吧。哎，马先生，我既已答应了下书人，那就不可失信了。哎呀，马良想了想，将军真的要去，那您也得有一番安排，要不然我们就是破除性命也不能让二军侯去涉险。关羽点了点头啊，他明白人家这是为他着想，也是为荆襄着想啊。关羽心里很感激，他告诉马良，这么办吧，马先生，让我儿关平挑选十只快船，在船上暗藏精锐水军500名，沿江策应，以举旗为号，看我红旗这么一举，你们就飞棹过江，以防不测。关平一听父亲这番安排啊，他这心里头才算踏实点儿，冲着马良点了点头，那意思多谢先生，要不是您这么一番苦劝呐，父亲根本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听父亲说了，谁也不带，就带周仓。我呀，我找周仓去吧。关平出来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信给人家，把那来人打发走啊。拿几锭大金赏过了下书人，让他把信带回去。随后关平啊，又嘱咐了周仓一番。你可千万万千千千万呐、保护父亲的安全，一旦有点差池，我就跟你没完呐。周仓一听，这还用你告诉我呀？放心吧，少君侯不会有丝毫差错。你看见了没有？周仓用手一指，关平这么一看，什么呀？我的天！周仓感情早都知道了，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块磨刀石啊，像半截石碑似的，旁边放着2桶水。关平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我说您这干什么用啊？嘿，明日天不亮，我就给君侯磨这口青龙刀。我把这口宝刀磨得飞霜快，我扛着它，跟随君侯到江东赴宴。我看江东鼠辈能奈我家君侯如何？他敢把我们怎么样？呵，关平一看周仓这份威风劲儿啊，他心里踏实多了。第二天真的天没亮，就听周仓这院子里哧楞哧楞哧楞哧楞磨上了。5月13嘛， 五月十三什么日子呀？不是有那么一传说吗？五月十三这天呐，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其实啊，那位关老爷没磨，那刀是周仓磨的。您要听那传说呀，可怪有意思的，说到了五月十三这天必定得下雨。为什么要下雨呢？老爷磨刀啊，那没水哪行啊。真有这么大的事儿，那是传说。下不下雨您得听气象台的。关公磨刀啊，张飞磨剪子，今日晴也没辙。不说周仓磨大刀了，再说说那位下书人，他拿着这封书信回到江东，交给了鲁肃。鲁肃一看那四个字，确实是关云长的笔体。你说这事儿怪不怪？鲁肃应该高兴啊，他倒紧张了。哦，真来呀、啊！鲁肃赶忙把吕蒙、甘宁叫来了，说关云长准时赴宴。这两位这么一听，他来得好啊，都督，那咱们就按计而行吧。哎呀，鲁肃轻轻摇了摇头啊，二位将军，你们可要千万小心呐、啊，信炮不响，不要轻易动手。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听都督您的了。嗨，您不必担忧，关云长纵然是三头八臂，他不是到了咱们江东了吗？真要是说翻了啊，也让他来得去不得。鲁肃一想，好吧，你们就做好准备吧，反正是小心谨慎为上。二将领命去了。第二天，鲁肃收拾了一下，来到了临江亭。他是左一遍查，右一遍看呢，看我安排的怎么样，看露没露出什么马脚，都安排妥当了。鲁肃觉得没有什么马脚可露，他这才算安下心来，就在这儿等着。等到辰时左右，有人前来禀报。启禀都督，关云长飞诏过江。腾的一下，鲁肃站起来了。啊，来了。哦，说我有请。哎，且慢，随我江边相迎。遵命。探报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都督怎么了今儿个。这时候鲁肃抬起手来，整整宽捋了一捋然，啪啪用袍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带着手下的亲随来到江边。与此同时，他悄悄的传令告诉甘宁与吕蒙，关羽将军来了，你们做好准备。鲁肃站在江边，这是举目远望，只见在远处里呀，飞来一条大船，哗！这条大船高扯三蓬，是乘风破浪，歪歪着。那怎么回事？歪船裂马吗？再看这船头上有一把大椅，椅子上铺着一张老虎皮。上边端坐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头戴软金金弩和二龙斗宝，正当中一颗明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锦袍，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身旁站立一员大将，就是那周仓，手捧青龙偃月刀。日光照江水，江水照宝刀，宝刀映红日，光闪闪，明亮亮，门森森，逼人之寒，好一派腾腾煞气，凛凛威风。两边站着十个关西大汉，肋下佩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威风不可一世。就这么点人啊，再也没有了。关平率水军接应， 哪能让你鲁肃看见呢？这时候关公坐在船头上，望着这浩瀚的长江，心里也不由得是一阵感慨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呐。一些往事历历在目，赤壁鏖兵一场大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那时周瑜都督在三江口屯兵，50000破100000，把显赫一时的曹丞相杀得大败，周瑜都督声名远震呐。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上将军，江东赫赫有名的小周郎，今已不在了。唉，云长手捻长髯，轻轻叹息了一声。旁边周仓这么一看，心说君侯在想什么心事啊，已经到了人家江东了，您还有时间想别的吗？周仓往前迈了一步，压低了声音提醒关公，君侯您往远处看啊。关羽举目这么一瞧，嚯，只见在路口岸边那个地方密密匝匝排满了战船。奇怪的是，战船上偃旗息鼓，没有任何声响，连个水军小校都看不见，只是几个摆船的在船头那儿有时晃一晃又不见了。难道那都是空船吗？空船，你瞒别人你可瞒不得二军侯关羽，看得出来船上有埋伏。怎么知道呢？看那吃水啊，那船要是轻，它什么样子？它在水上飘着。你没看那小船一个人驾着晃荡晃荡的小水上飘吗？那船要沉呢，它吃水深呢，那还看不出来？这船上不知道藏有多少军将。这时候啊，周仓可是有点紧张啊，他又冲关公使个眼色，那意思您往汉路上看。虽然看不见什么，可是在汉路远处里有一股子腾腾的杀气，说明人家水汉两路都有埋伏啊。君侯您可不能大意哟。想到这儿，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右手一丝海下的钢髯，他们两个大眼就瞪起来了，叽叽的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心说好啊，鲁子敬，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若不是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师傅，走一走。 哎，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周仓左手握着青龙刀，右手一撕海下的钢刃，他们两个大眼就瞪起来，叽里咕噜来回直咕噜那俩眼珠子，心说好啊，卢子敬，你真要向我们君侯下毒手了。若不是君侯在此，我弃舟登岸上去，咔嚓一青龙刀，我劈了你。可是他偷眼看了看关公啊，哼，就像没看见什么一样，是若无其事，只是啪用右手把五柳长髯这么一拢，合着凤目微微一笑，看来关公啊是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好像江东卢子敬怎么安排的，关云长是了如指掌。这时候大船已经靠岸了，咵的一下把跳板搭上，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干什么呀？把千斤坠扔下去了，唰！有几个军校跑过跳板，就把锚抛了。这时卢子敬站到江边那儿，是躬身而立，迎接关羽。周仓有意识的放开喉咙，他喊了一声：“君侯。”江东水军都督鲁肃先生迎候您多时了。那意思您可得注意。关公一挺身站起来，周仓唰把青龙大刀往右肩上这么一扛。周仓扛大刀吗？不是现在才扛，扛了好些年了。他腾出这左手来干嘛？要搀扶着关公下船。关羽微微一笑，这又何必呢？他虎背轻舒，啪用手这么一推周仓，那意思你给我闪开，用不着你搀扶，可您倒慢着点，差点把周仓给推水里去。关羽将军觉得没使多大力气，嘿，腾腾腾，周仓往旁边闪出好几步来，嘿，他俩脚一用力，哎呦，才算站稳喽。周仓心里说，二军侯，您轻着点推我呀，这不是在咱们荆州，您把我推个跟头都没关系，这不是来的人家江东了吗？您给我留点面子呀。其实啊，关羽将军真不是诚心的，只是无意中，你不用扶着我。这时啊，那十几个关西大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顺着跳板就跑下去了，唰啦燕鼻翅盘开往两旁这么一站。别看人带的不多呀，可个个都那么威风，真是以一丁百呀。只见云长将军唰啦用手一提战袍，走下跳板往岸边这一站，唰 一阵风吹过来了，吹得扎金上的两条金龙摇头摆尾，像活了一样。顶门上嵌的那颗珍珠啊，是光滑跃眼，海下内部美然是随风飘摆。关云长往这儿一站，那真是不怒自威呀。鲁肃仔细这么一打量，他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呀，好威风的关羽。这个威风可不是吹起来的，也不是捧起来的，是他胯下赤兔胭脂兽，手中青龙偃月刀，一刀一刀的劈出来的。要不怎么鲁子敬见他心里头有点发颤呢？鲁肃转念一想，嗨，这不是在我的地方吗？不是我给我家主公孙权出的主意吗？设计在路口临江平，宴请关羽，宴请为虚，讨还荆襄为实。我怕他干什么？我水路上有甘宁，旱路有吕蒙，几千人马埋伏在我的身边，临江亭后还有200名刀斧手呢。关云长，你再威风，荆襄九郡也得还我江东啊。想到这儿抢步上前呢，这叫先礼后兵嘛。哎呀呀，失迎失迎啊，二军侯，我想您可非止一天了，早想到荆州去探望，乃因凡事多忙，不得脱身呢。今日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鲁肃三生深幸，我这厢有礼了。说着深实一礼，云长是顶礼相还，鲁大夫还是那老称呼，不叫他鲁都督，别来无恙。说着话，这二位手挽着手是仰天大笑，呵呵，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临江亭中一叙，何止亲热呀。周仓抢步上前，形影不离啊。那当然了，保驾的嘛，而且关平有话，君侯到了江东，你可要格外小心，如果有点差池啊，哼，那关平还不跟周仓拼了命？其实还用关平嘱咐吗？那周仓是干什么的呀？保驾官就得像个保驾官的样子，他是一步也不离开。鲁肃一看，这位可真够数啊，扛着把大刀在后面跟着，而且俩眼珠瞪得滴溜圆。当然了，这是什么时候啊，哼，打盹也得回家去，在这儿得格外精神。来到临江亭，这时已经不酒宴摆下了。嚯，鲁肃也真花了本钱了。怎么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浮的，山中的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仙，全都摆上了。你得分谁来赴宴呢？半斤烧酒，一碟拌豆腐，那哪行啊。关羽带来的那10名关西大汉就在亭口外是分班而立，手中一横着腰刀，拉架子在那儿站着。其实啊，鲁肃给他们安排了也有酒席相待，但是谁也不去。什么吃喝没见过呀，干嘛去啊？周仓将军吩咐过了，没有将令不许乱动。再看周仓陪着云长将军来到亭子里边，看云长将军在上手落座了，周仓就往二军侯身边这儿一站，说死也不动窝了。站在这儿，周仓也没闲着，他那大眼珠子又转悠上了。周仓一看呢，这亭子里里外外合着就是10名小校，这10名小校管什么的呢？斟酒的，上菜的，听个呼应什么的，就是管这个的。不对， 周仓往这亭子后边这么一看呢，哟，看见了，有刀头在晃动。周仓心说：“好你鲁肃啊，你可真够狠毒的，在这会儿还设下了埋伏，我得提醒君侯啊。”想到这儿，他瞪着俩大眼看着关公。云长将军不能总看周仓啊，他得跟鲁肃说话。这时候鲁肃已经满满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关羽的面前。二军侯啊，自从分手之后，我是一直在想念呢，真没得出时间去看望您。近来听说皇叔已取下西川，我江东无不为之拍手欢庆啊。二军侯，今天把您请到此处来，就为的是摆酒给您贺功。要多客气。关羽心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待会儿再说。哦，多谢鲁大夫。说着关羽把这杯酒就捧起来。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心说，二军侯，您别拿过来就喝，那酒里头有没有毒啊？是不是我先尝尝啊？他们这手就伸出去了。关公就明白了，冲周仓递了个眼色，那意思何必这样慌慌张张。他鲁肃再不怎么样，也没听说在酒里给人下毒的呀，不可能，他还得跟我说说谈谈呢。周仓啊，没好意思接这酒。关羽把这杯酒喝下去了，酒过了三巡，这话可就归了正题了。不为正题费九牛二虎之力折腾什么呀？鲁肃一看差不多了，二军侯啊，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军侯还能不能记起。鲁大夫，但不知何事。二军侯啊，当年皇叔在荆襄落脚，是斩戒我们江东之地呀。我鲁肃曾经做过中保人，皇叔当时说得明白，那时他没有去处，待取得西川之后，定然归还荆襄九郡与我江东。如今皇叔已经取得西川，不知荆襄何日归还。鲁肃说得很客气，也很客观呢、啊。关羽听了这番话，心说，好啊你鲁子敬，单刀直入了。刚坐这儿没喝几杯酒，啪，把事儿挑开了。关羽怎么回答？嘿，关云长回答的可真漂亮。哦，鲁大夫，此乃国家之事，酒席宴前不当提及。这是国家的事情，咱们今儿不是喝酒吗？别提这个好吗？莫谈国事。鲁肃一听，什么？别谈这个？那我请你来干嘛来了？嘿，这倒省事啊，不让说。你太难了，关羽，不让说也得说呀。二军侯，我江东只不过是区区六郡八十一州啊，那荆襄九郡乃是我江东的门户，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所在能借与令兄刘皇叔，说明是我家主公孙权看皇叔十分为难呢、啊。当时皇叔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呢、啊，被曹操杀得大败，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好不可怜。我家主公孙权念起皇叔， 无容身之地，这才暂借了荆襄。有我鲁肃作保，他怎么一再强调自己这保人的身份？那当然呢，当初我在那字据上欠过字，不然我家主公孙权也不能这么逼我，我也不能着这么大急上这么大火。你看看你们弟兄做的这事儿。另外皇叔当时有话，只要取得西川必还荆州啊。现在西川已经取过来了，我听诸葛瑾先生说，皇叔已经割让三郡与我江都，不是说都给，一时可能给不了，怎么办呢？给我们三个地方，但是君侯这三个地方也未曾割还，这恐怕于理不合吧。哎呦，鲁肃这话说得很有劲呢、那当然了，人家站在理上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人家鲁肃没好意思说别的，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把您二军侯请来的，我们把你当做我们江东最高贵的客人，你呀、也得有点身份。你们哥们办的这事都什么事儿啊？啊，赖了我们荆襄多长时间了？我看你怎么回答我。关羽呀、非常自若，听了这番话之后，把酒杯往那一放，鲁大夫，你可要知道，孙刘两家联合拒曹，能把曹操百万之众的人马杀得大败，我兄弟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是我家军士在南屏山借来的东风才火烧战船，乌林一战我家兄长刘玄德亲冒弩石赴汤蹈火呀，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要不然你们江东难保，既是我家兄长立下这样的功劳，难道说就不应该有一席之地吗？关公这话说得够冲啊！那当然呢，俩人搭伙做生意呗，赚了钱之后还得大刀切白菜呢。你们江东能这么踏实，没有我们刘关张，有你们江东吗？哎呀呀！鲁肃听这会儿把眉头一皱，他可有点真急了。二军侯啊，话可不能这么讲，二军侯熟读春秋，讲的是仁义礼智信，现在君侯与皇叔仁义礼智均够，唯信不立啊，大丈夫以信义当先呢、言必信，行必果，为人称颂啊。今日皇叔已得西川，仍不还荆襄九郡，得了西川还想占据在我们的荆襄九郡这块地上，有点说不过去吧，这恐怕贪心太大了。古人云，贪而被易，必为祸结，就是说你有点贪心可以，你可不能忘了信义，忘了朋友，那可就是倒霉的台阶儿，祸端的开始。如果君侯与令兄要是这么办事儿，恐怕被天下人耻笑，愿君侯明处之。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吧，您把它处理好吧。关云长听到这个捻然大笑，子敬，你说了半天呢、这些都是我兄长之事，非谋所宜也。这些事儿都是我哥哥刘备一手经办，我呀不便过问。他倒推个干净，这倒好啊。刘备给诸葛瑾一封书信，让他到荆州找关云长要三郡，把这事儿就推到关公身上来。今儿个关公在这临江亭这儿赴宴呢、本儿一翻个儿，把这荆襄的事儿推他哥哥那儿去了。这来回一推合了船，鲁肃能不急吗？他腾的一下站起来了。君侯此言差矣， 素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视同生死啊，亲如手足。皇叔及君侯，君侯及皇叔，今未还敬相，何得推脱乎？鲁肃是活了，怎么你们哥俩一样，你推我，我推他，还有头吗？不应该这么推呀，二君侯，你们得讲点理呀。鲁肃这一站起来，怒恼了关羽身边的那位大将周仓，他一声大喊呐，哎，天下者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荆襄九郡，其独你东吴当有，可恼啊！可恼啊！唰，把大刀举起来了。哎呦，鲁肃，你倒摔杯呀、啊！啪嚓一摔杯，亭子后边那刀斧手不就冲出来了？鲁肃现在是连急带气，外带的有点担惊，他也忘了摔这杯了。关羽一看是时候了，他把残眉一竖，瞪了周仓一眼，大胆，此乃国家大事，而何敢多言，还不速去，你给我走开吧。说着关羽站起来了，劈手一把由周仓手里把青龙刀夺过来，随之冲着周仓递了个眼色，周仓就明白了，这是让我晃动红旗招呼少君侯关平啊。他几步就抢到亭子外边去了，这时关羽一转身，砰，一把从座位上就把鲁肃给拉起来了。子敬好意请我过江赴宴，不该在酒席宴前提及荆州之事，关某已醉，恐伤旧情啊，改日请子敬你到我荆州一叙，再做商议。今日有劳子敬送我一程。说着，关羽就打这亭子里把鲁肃给拉出来。太瘆人了！怎么瘆人呢？看关云长残眉倒竖，凤目圆睁，右手举着青龙大刀，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就往亭子外边这一走啊，那些暗地埋伏的那些军将都看见了，全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涵。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要说做主持人这份工作啊，最幸福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呢，那就一定是看到我身边的人也在喝着我们推荐的瑞麟羊奶粉、嗯、用着咱们活动当中送出的赠品的时候了、 嗯、 昨天呢在小区门口看到一对老夫妻啊，应该是早上出门买菜去、嗯、手里的杯子上就印着咱们的瑞麟的标志、 嗯、 当时呢就发自内心的会心一笑，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 没错，身边人对于我们的信任是最大的肯定。想个时间在北京电台开播已经多年了，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北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嗯、谢谢大家。那今天的活动呢，为大家带来的开春好礼，瑞麟羊奶地板价试喝体验，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 3.5 折直供只要89块钱一盒、 嗯、 300克15袋半个月的量带回家。春天到了，是时候喝点羊奶来补补营养了。 对， 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几块钱，太划算了。 是， 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同时呢，今天订购3盒267块钱，就可以再获得活动当中送出的紫砂养生杯一只了。这是特别难得的低门槛的促销活动啊！ 嗯， 这只紫砂杯呢，外壳采用的304不锈钢铸造，表面黑色钢琴烤漆，内胆采用紫砂泥材质，泡茶不易走味，茶叶不易变质，茶汤更加香醇。自己去买一个可得188块钱呢。今天2盒羊奶就免费赠送了，4007106108，4007106108。出门散步或者是运动跳舞，带上这个杯子，泡上热乎乎的羊奶，太实用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自己去买一盒羊奶是258，3盒就要700多块钱了。现在89元一盒，买3盒呢是267，还没有市面上一盒的贵，更何况呢还有一只紫砂杯免费赠送。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的热线已经是非常热闹了、 嗯、 不少朋友都在线上咨询下单。提醒还在犹豫的朋友，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先预定一个优惠名额而已，到时候免费把羊奶和紫砂杯给您送货上门，验货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就直接拒收，一分钱您都不用花、 嗯、 购物权益有充分保障，这也是享购时间信誉承诺，所以您大可以放心的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呢，犹豫的基本上是一些没有喝过羊奶的、 嗯、 或者说呢没有在广播里边买过东西的朋友。 对， 这也能理解啊，毕竟呢羊奶这个产品对于国内的朋友来说呢，普遍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嗯， 所以呢有必要咱们来普及一下。 嗯， 瑞麟羊奶来自于陕西富平，这里啊它不仅是羊乳之乡，更是常年出口基础奶源地，每一盒羊奶呢都符合国家检测标准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瑞麟乳业还荣获了羊乳制品金奖、优秀液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的殊荣。 嗯， 今年呢更是得到了中国人保的高额承保，所以呢品质方面我们有信心，也值得您放心。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羊奶作为营养更加丰富全面的奶制品，在国际先进的除膻工艺之下，现在每一滴都是奶香浓郁，没有丝毫膻味的。多种的营养成分，640毫克的超高含钙量，以及长寿元素硒，还有益生菌，还有植物甾醇的金钻配方的添加，每8公斤鲜羊奶浓缩成1公斤干粉的制作标准，值得每一位国人来尝试。 是， 记好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嗯，是的，自己买的258块钱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为了推广普及啊，想购独家媒体渠道做到了89的地板价格试喝体验。今天的买3盒更是直接赠送一只精美的紫砂养生杯，不锈钢外壳，经典的黑色烤漆，紫砂泥内壁，以及防漏水杯盖，每一个都是礼盒包装的，送人自用都大气。4007106108，4007106108，267块钱呢，也就是2个星期的交通费、 嗯、 平时抽个几包烟的钱，但是呢现在买回家羊奶够一家人一起喝，品质承诺，香醇好喝，早餐一杯均衡营养，晚上睡前也可以喝一杯。订购成功呢不用提前支付一分钱，送货上门了满意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时间不多了，89一盒，3盒再送紫砂养生杯，优惠马上就要结束了，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举世无绝，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关云长残眉倒竖，凤目圆睁，右手举着青龙大刀，左手拉着鲁肃鲁子敬，就往亭子外边这一走啊。那些暗地埋伏的那些军将都看见了，全傻了。哎呦，吕蒙甘宁看得都很清楚，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信炮点不点呢？一点信炮还没等接近关云长，恐怕我家都督鲁子敬就身首异处了。不放这炮，难道就这么瞪眼看着关羽拉着我们都督鲁肃这么走吗？有什么办法哟？就在这时啊，跑在岸边的那位周仓就把那大红旗举起来，噗噜噜，就这么一摇摆呀、就从长江的芦苇之中嗖嗖嗖飞出来十只战船，船头一将提剑而立，正是关平啊。这时候关云长已经拉着鲁肃到了江边了，看关公还是那样谈笑自若，再看这位鲁肃鲁子敬浑身都软了，脚底下像踩着棉花一样，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临江亭里边到达江边的，浑身抖成一团了。那么大的鲁肃现在是魂不附体了，他心想关羽这是要把我拉哪儿去，拉我上荆州啊？是请你了，不过现在不能去。到达江边，关羽冲他微微一笑，子敬先生，我现在告辞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关某在荆州迎候子敬大驾光临。说完了，腾腾腾带着周仓登跳上船了。鲁肃愣在这儿了，他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瞅着关羽上了大船，高扯翻腾，乘风破浪，顺风顺溜的人家大船走了。哎呀，就在这时啊，甘宁和吕蒙都过来，都督啊，咱们动不动手啊，还点不点炮啊？嘿嘿，鲁肃把袍袖一抖，还点什么炮啊？我多谢二位将军，你们幸亏没点炮没动手啊，如果炮声一响，恐怕不等的二位将军出来啊，我已经身首异处了。好厉害的关云长！现在这位鲁肃先生啊，好像才明白过味儿来，他是有点让关羽给吓傻了，这个事情觉得太突然了。鲁肃啊，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也不能说没准备，他准备想的是制服关羽，讨还荆襄，没想到人家关羽给他来这么一手，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赶快申报吴侯，禀报孙权吧。孙权一见这个报章可气坏了。哦，合着这关羽到这儿喝了顿酒吃了顿饭就回去了， 那么这计落空了。现在不用再说别的了，说什么也全没用了。我要尽起江东人马，所谓尽起啊，就是所有的人马都发出去，兵取荆襄，与关云长决一死战，我非把这地方拿过来不可。谁劝也劝不住了，刚要点兵，有探报前来禀报，说是许昌的曹操曹孟德率大军30万要报赤壁之仇，兵进江东啊。啊，孙权一听，行了，怎么了？这荆州咱先别发了，曹操要来打咱们，得先顾曹操啊。这位曹丞相真的要发兵进取江东了，一点都不假。这么一大段时间，这位曹操干什么呢？刘备取西川去了，孙权日夜想夺回荆襄，人家曹操压根儿也没闲着，屯田兴学，积粮练兵啊，想杀刘备灭孙权，一举修平天下。自从他自领魏公加九锡之后，应该说够份了，他更加狂妄了。要说可该满足了，曹操一点也没满足，他想要自封魏王。他手下有些文武啊，一致拥戴，哎呀，主公，您早就应该进魏王之爵了，不用说魏王，您现在可以称帝，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什么？您拯救了天下，救黎民出水火，功高盖世啊，领魏王爵算得了什么呀？呵，曹操手下的拍马的真不少啊，拍马的是从古至今什么年头都有，因为什么年头都有喜欢拍的那人，这么一拍呀，他就觉得格外的舒畅。曹操就有这么点毛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反对，谁呀？荀攸。他直接来找曹操来，主公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您自领魏公加九锡，这个就不太得人心，如果您要是自封魏王啊，那就有人要说您有篡位之心了，现在还不到时候。孙权没灭，刘备势力越来越大，他不单占据着荆襄，而且还把整个的西川取过来了，这是您的两个劲敌呀，天下尚未平定，您怎么能够自领魏王呢？主公要三思啊。哼，曹操这么一听，这气大了，当时连理他都没理，站起了进里屋了。荀攸觉得挺没趣儿，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从曹操的府地呀、就退出去了。荀攸刚走，曹操跟手下人可就说开了，这荀攸要干什么呀？难道他要学荀彧吗？荀彧怎么死的他不知道吗？这两句话就传到荀攸的耳朵里去了。荀攸啊，越想越窝囊，嗨，荀攸难过呀。曹丞相，我跟了你多少年了，我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啊，我从来没有别的意思，我这次劝说你不要你领魏王，并不是说你不可领不能领，就是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你怎么这样的心胸？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哎呀，可惜我保了你这么些年呢。荀攸越想越委屈，你这不屈了我的心吗？这人呢还就这么档子事儿，怎么回事呢？如果呢真要是出了坏道，他倒心安理得了，一片好心你往别的地方领会， 他越想越窝囊，这不是把肉埋在饭里了吗？再说原来这位曹丞相不这样，我开始投奔他的时候那是言听计从啊，现在怎么就听不进去了呢？当然听不进去了，你可要知道那时候曹丞相还没成事呢，那翅膀还没硬呢，正需要好多人抬着他围随着他，这时候曹丞相怎么回事啊？你的话他听不进去了。荀攸心想，我这是为你好啊，你要不听我良言解劝，你就这么下去，这不毁了吗？这个你曹丞相自从赐董卓渭城献刀之后几十年呐，你容易吗？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啊？哎呀，荀攸一边想着曹操，替曹操担心，一边自己又窝囊窝着火，特别他琢磨曹操那句话，荀彧怎么死的，难道他荀攸不知道吗？这人就怕心事太重了，憋气窝火着急带伤心，没过十天，这位荀攸先生与世长辞了，死了。曹操听说之后，哎呦，也怪心疼的呀，他十分后悔，我不该说那么几句话，这荀攸大概是窝囊死的呀，辅佐了我这么多年，给我出了不少良谋妙策呀，也觉得怪对不起这位荀攸先生的。怎么办？曹操是厚葬荀攸，亲自祭奠，是以尽问慰之情。荀攸、荀彧爷儿俩都完了。曹操死了荀攸啊，想荀彧，他心里头也怪不好受的，为此他就顶着一脑门子邪火，瞅谁都别扭，自己啊也下定了这决心了，这魏王我是非领不可。由此他更加横行无忌，是目中无人呢。曹操这想法啊，让皇上知道了，献帝这么一听，怎么着，这曹操自领魏公加了九锡还不满足呢，要进爵魏王，干脆我这把椅子归他得了，这可怎么办呢？感觉这皇上啊也不老实，您别看这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这位献帝啊也不心甘情愿总让曹操那么夹死着，他也想把曹操给弄死，但是他没那力量。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您可以下诏书啊，给哪儿下呀？一个是江东的孙权，一个是西川的刘备，让他们两路发兵，兵取许昌，我们这些人一做内应，把曹贼不就灭了吗？献帝一听这办法不错呀，咱们可得秘密进行啊。秘密什么呀？整个许昌哪儿没有人家曹操的耳目啊？这消息就走漏出来了。曹操当时气的是怒发冲冠呢，他当即带剑进宫，杀死了福皇后，连福国丈一家满门都给杀了。他把他的女儿那个曹贵人呢，立为正宫。汉献帝是敢怒不敢言呐，整天就会以泪洗面，广胜了哭了，哭管什么呀？曹操这回心里可踏实了，觉得后顾无忧了，他要亲自点人马30万取江东，报赤壁之仇。他手下有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主公您不能打江东啊，上次的教训您别忘了，那孙权倚仗什么呢？倚仗长江天险呢，那地方不好打，一旦他要不跟咱们打呢，人家要光守呢，咱们就光去那吃亏的。您要打也行，您得先打汉中灭张鲁，不然的话刘备已经诈取了西川，取了西川 他就能老老实实在益州那儿待着。他要了川西不能满足，还要要川东，还要要汉中啊。所以您应该先把这地方取过来，灭张鲁，以绝刘备之望，然后您再秉吞荆襄，徐图进取江东，最后兵进西川，扫平天下，此为上策。曹操一听此言甚善，不打江东了，把人马调过头来直取汉中张鲁啊，派大将张合、夏侯渊为先锋，夏侯惇、曹仁为后卫，以许褚保中军，曹操亲自挂帅，领人马10万，不用那么多兵了，用不着30万，10万就足够用了，浩浩荡荡直取汉中啊。一路上斩关夺寨呀，是直抵南郑，可把张鲁吓坏了。天哪，曹操怎么突然间想起我来了？他领人马这样长驱直入，这怎么得了？眼看我这汉中就完了，谁能敌得住那些曹将？一个个都是勇冠三军，有万夫不挡之勇，我怎么能敌得了？他赶快聚文武商议，张鲁的兄弟张卫啊，一再安慰他哥哥，兄长您这又何必，咱们军马粮草什么也不缺，曹操有何惧啊？哦，您说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太勇猛了，那不要紧，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可保咱南郑平安，不但南郑平安，保住整个汉中，说不定您还许带领人马杀败曹操，直取许昌呢。哦，张鲁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说贤弟啊，那你说这人是谁呀？您忘了当初马超、马孟起来投奔您，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叫庞德、庞令明啊，这个人是十分勇猛，因为他病了，所以马超把他留下来，没带着他去取夹门关。现在马超归顺刘备了，庞德还在这儿呢。他的病怎么好的？是您给治好的，您对他有恩呐、啊。此人是有恩必报啊，只要是把他请出来，曹操必灭。您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哎呀呀，张鲁一听高兴坏了，快去请啊，把这位庞德请来了。张鲁当着庞德的面封官许愿，重赏庞德，你只要把曹兵给我退了，我把汉中给你一半，不但把汉中给你一半，我还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婚，不给马超了。马超当初他是想招马超为婿，不让杨松给搅黄了吗？这回啊，张鲁急了，乱许愿呢、啊。庞德一听，哎呀，您不用赏我呀，我病的这会儿不是您把我给救了吗？这叫活命之恩呐、啊，有恩不报非君子，不就是一个曹操吗？太算不得什么了，就是孙权、刘备一起来，我也保主公您汉中平安。这庞德口气可也不小啊，披挂整齐，提刀上马，一声炮响，杀出南郑，就跟曹操打上了。曹操在镇上这么一见庞德呀，哎呦，把他喜欢坏了，这员猛将，感情他在这儿呢。潼关之战我曾经见过他呀，此人武艺高强，可惜呀、啊、他怎么辅佐了张鲁了呢？曹操立刻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的这些武将，谁也不许伤害庞德，你们呢想办法把他给我生擒活捉。要是那样的话， 我必有重赏，因为我想得到这员大将。他手下的这些将军们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您不是想要得他吗？带我去捉他。夏侯渊催马就过去了，他想要活捉庞德，哪儿捉得了啊？三十几个回合让庞德就给杀败了。张合过去了，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徐晃打了几十个回合败下来了，最后许褚上去了，也仅仅战了六十几个回合。庞德这么勇吗？庞德勇是勇啊，但是就因为曹丞相有话说是这员将我太喜爱了，你们谁也不许伤他，那么这些位过去会庞德呢，都想把他力擒下马，擒不了啊，伤又不敢伤他，因为丞相有话十分喜爱此将，只能生擒，不能把他碰伤啊。怀着这么一种心情，您想这仗能打得赢吗？所以庞德在阵上是连胜四将，威风大振。曹操一看，行了，有威风你就尽量抖吧，我们不打了，一棒锣声响，撤队收兵了。曹操回到大帐啊，跟手下文武商议，这员虎将可真不错呀。哎，夏侯渊、张合、徐晃、许褚，你们都会过他，你们说他的武功如何？这几员将一听，唰啦的一下被大指全挑起来了。丞相您真有眼力，庞德庞令明确实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你看怎么样？可咱们怎么就收不了他呢？能想个什么办法叫他归顺老夫？旁边贾诩搭话啊，丞相，贾先生，您不是要收庞德吗？啊，这有何难啊？贾先生，你有什么妙策？贾诩微然一笑，您要想收庞德取南郑灭张鲁啊，是易如反掌啊。庞德再勇猛，他不过是一员武将而已。哎，你快说说呀，怎么能把他收过来呀？丞相，您不知道张鲁手下有个人吗？他的第一号谋臣叫杨松啊。我听说过这人，此人最喜受贿，就喜欢受贿赂。您派个人带着点东西到南郑去贿赂杨松，虎将可得呀。哦，多谢你贾先生。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咿呀！ 关云长 知世故，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当时啊，就在这中军里边挑选了一个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嘱咐了他一番，明日老夫战庞德呀，是诈败而退，你呢换上汉中军校的衣服，埋伏在半路上，等着庞德得胜回城的时候，你混到他的军校之中，混进南郑，去找杨松。如此这般，你明白了吗？丞相，我明白了，不知礼物何在？曹操一听，哎，这份礼物你可得给我保护好了啊，必须得交给杨松，如果要是一露了白，让别人给得了去，那我可就要杀了你呀。这中军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我就是舍出性命也得把这份礼物送到杨松的面前。那就好了，取了过来。随着一声吩咐，把礼物拿过来。这中军还担心呢，心说什么礼物啊，是金山呢、银海，我怎么拿呀？贿赂杨松办这么大的事情，这礼绝对轻不了啊。你要一共给他一锭银子，杨松也不缺那一锭银子花呀，他能干吗？他等把礼物放在这会儿，这中军一看呢，傻了，怎么回事？他没看见过，感情是一副啊赤金掩心甲，上边是镶珍珠嵌美玉，哎呦这漂亮哦，感情这甲呀不是穿着打仗用的，冬景天穿着它不冷，夏景天穿着它不热呀，是件宝衣呀。哦啊，丞相，这个我得怎么拿着呀？你穿上它呀，把它穿在里边，外边罩上汉中军校的那号衣，这不就行了吗？嘿，这中军一听啊，我行了，怎么这回算开了窍了，我也穿穿这好玩意儿。我们丞相真下本钱呢。对了，不下本钱能得大将吗？这军校收拾了收拾，穿好了他就走了，埋伏在半路上。第二天曹操跟庞德一见阵，果然败下去了。庞将军是大获全胜，吹吹打打，带得胜之军回了南郑了。这位军校就混杂到里边来了，进的南郑来，他找到了杨松的门前，先把这门前的这些人给打点了一番，然后亲自见杨松。杨松一问，你从哪儿来？由曹丞相的大营来。哦，杨松一听这句话是贪心顿起呀、啊、甭问呢、啊、在这么紧张的时刻， 曹操派人来见我，一定是……啊！他立刻把他手下的家人都给打发出去了。这屋里就是这军校和杨松了。曹丞相让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啊？你只管讲吧。这军校没说话，噼里啪啦把衣服脱了，把里边这件宝衣就露出来了。杨松啊，本儿那俩眼直了，他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一件眼心金甲，他还以为啊那是说着玩的呢，感情真有这宗东西呀。哎呦，甭问，这是送给我的呀。这军校就把这件金甲脱起来了，往那会儿一放，这是我们丞相给您的礼物。杨松当时就把这副金甲拢到怀里来了，说什么也不撒手了。你可要知道啊，这甲可是金的，上边又镶珠子又嵌玉，五光十色，是金光缭绕。哎呀，杨松眼珠都花了，是垂涎三尺，哈喇子都下来了。他立刻问这军校：“丞相，有礼相送，有什么事儿让我办吗？”这军校赶忙把曹操的那封书信交给杨松。杨松拆开书信一看，嗨，区区小事，何足一论？请你回复丞相，请他老人家放心，我让庞德不战自败呀。你说这金子多管用吧。这军校立刻出城回复曹操。曹操这么一听，哦，杨松已经答应了，好啊，那我得配合他一下啊。曹操叫过来张合和夏侯渊，你们要如此这般，二将领令下去了。这时庞德又来讨战，曹操一听，来得好，打。说这么一声打呀，两员大将张合和夏侯渊到镇上，没跟这位庞德打上十几个回合就败下来，败得还挺惨呐。怎么把大寨都丢了？庞德就把曹操的大寨给占了，他十分高兴，当即派人到南郑城中禀报张鲁：“我已经取了曹操的大营，得了粮草无数。”庞德在这大营之中设摆酒宴，给他军校贺功。这酒还没等喝完呢，四下里喊声大起，曹兵杀回来了。哎呦，庞德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他得了人家的大营，这脚跟还没站稳呢，让人曹操给包围了。哎呦，好不容易庞德杀了这么一条血路，这算夺路而走了，他败回了南郑。这一败回来，杨松可有了口实了，他直接来找张鲁啊：“主公，您看见了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您以为这庞德真败了？庞德是受了曹操的贿赂了，本来能战胜曹操，可是他不战败下来了。主公，您可不能不加小心呐。”张鲁一听，啊，能这样吗？怎么不能啊？您把马超给逼走了，庞德是马超手下一流的上将，他这次一败呀，准是心向马超，怀恨主公您呐。哦，张鲁一听，有道理。你瞧这张鲁，杨松说什么他信什么，要不然他怎么倒霉呀？张鲁当时传令，就把这庞德给找来了。他当着那么多的人呢，把庞德给训斥了一顿。本来这一仗你应该打胜，你为什么不胜？难道说你有意归曹不成吗？庞德一听，我冤枉啊，主公绝无此事啊！你少跟我啰嗦，明日一战必须取下曹操的首级，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杀了。 呵，庞德呀，窝了一肚子的气，他没明白这是怎么阵子风，这怎么了？我为主公你都卖了命了，你怎么这么对待我呀？这庞德做梦也想不到杨松给他说了坏话了，嘿，马上县我就把曹操的首级取来，取得来吗？那曹操手下多少员战将都不是一般的武将啊！我跟曹操在潼关较量过，他手下那些将佐是十分勇猛，唉，说什么也没用了，去吧。他带领人马杀出城外来，曹操已经知道了杨松坐着内应，所以这回曹操跟庞德打呀心里更踏实了，派几员将是引逗庞德，他呢在山头上观阵看热闹。庞德打着打着偷眼这么一看，曹操在山头上，哎呀，干脆我把他娶了吧，娶了曹操等于斩他手下千员上将，再说我也活命了，我要杀不了曹操，回去张鲁也饶不了我呀。想到这个，他一带马哗催马就往山头上飞来了，还没等到山头呢，噗，怎么了？掉在陷马坑里了。呵呵，曹操在山头上微微一笑，怎么样，庞令明，你进了我的圈套了吧？一眨眼的功夫，曹家军校就把庞德绳捆索绑给推过来了。曹操一见赶忙离开座位过来，亲自给庞德松了绑，又用袍袖给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嘴里边是连声道歉呐、哎呀，曹操多有得罪令明将军，吩咐人来啊，把将军的战马带过来。曹操亲自扶庞德上马呀，这庞德哪受得了？哎呀，丞相，这我怎么敢当？哎，这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赶快上马吧。说着，曹操也上了坐骑了，和庞德是并马而行，正好从城前经过，城上面张鲁全看见了，庞德不知道，感情这次他出战呢、啊、这张鲁跑城头上观阵来了，他怕让庞德看见他，他在城楼子里边猫着，这阵关的倒不错，偷着关，这也是杨松给他出的主意，说您可不能让庞德看见您，那样他就做不了假了。哦，张鲁一听言之有理，杨松在旁边陪着他，就这么瞪眼看着庞德让曹操给捉住了，随后扶上马去了，一块走，并马而行，有说有笑。张鲁啊全信了，杨松跟我所说的是一句不假呀，呵，把他气得都晕了。曹操呢，曹操把庞德请进大帐摆酒压惊，然后劝降。庞德一想啊，我降了吧，曹操那是明主啊，比张鲁强多了，张鲁胡了八都什么都不是，他什么时候听人家说的，说我私通曹操了，正好我这回啊就归顺了。他在酒席宴前给曹操施了礼，写了不杀之恩，归降曹操了。这时候杨松可就告诉张鲁了，怎么样主公，我跟您说的一点不假吧，您看看，您把他找来这一问，这庞德降了。如此看来，马超庞德呀当初投咱们那天就没安好心呐。我劝您不把女儿给马超，对了吧？张鲁一听，你说的全对了，也不是对什么了，人家曹操收了庞德之后继续攻打南郑，这南郑就有点守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派人来见张鲁劝降， 张鲁真有投降之心，他弟弟张卫不干了，哪能降？咱们有人有马有粮草，怎么也得背城一战呢。这杨松啊就主张降，闹得这张鲁啊到底是降是不降才拿不定主意。后来他弟弟张卫告诉他，哥哥，您要是不打算在南郑待着，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把所有的这粮仓国库怎么给烧了，一把火把它烧成灰烬，让曹操进的南郑来啊就一空壳了，什么也没有，咱们从此一撤，撤走巴中，这是上计呀。张鲁一听啊，哎呀兄弟，那哪行啊，怎么那粮仓和国库那都是国家的，哪能就一把火把它烧了，我也对不起南郑的百姓啊，真格的了，那得多少人唾骂我呀。这么着得了，不行啊，咱们就把那库全封起来。说着张鲁吩咐人把所有的库全封了。张卫这气，你封库管什么呀，曹操又来讨战来了，带我出征。他兄弟张卫带领一哨人马杀出去了，到城外边只听三声炮响，探报回来禀报张鲁，张卫啊让曹操手下大将许褚给斩了。张鲁一听大吃一惊啊，杨松听着可挺高兴，心说好，斩得好，我让你不降。他又跑张鲁旁边来了，我说主公，您看见没有，二将军说什么也不降，不降就这么个下场，咱们现在怎么办？主公啊，您赶快降曹吧，这是咱们唯一的一条出路啊。张鲁一听，嗨，我兄弟都死了，我降什么呀，应该降我也不降了，我就在这儿守着，您守不住，守不住，守不住，我撤。哎呀主公，您撤哪儿去呀，我可以撤到巴中。说完了，张鲁就传令了，带着他的文武全家以及他这心爱的杨松就从南郑撤出来了，撤到巴中去了。曹操人马进了南郑，出告示安民之后，曹操这么一查看，所有的库房都封起来了，起开封条一瞧，里边粮草一应等项的东西一样没动。哎，曹操暗暗点了点头啊，张鲁这个人不错呀，他还能知道说这是国家的仓，黎民百姓的粮，他还真没动。曹操赞叹什么呀，按俗话说呀，他赞叹张鲁这个人还有点良心。曹操呢就有了收张鲁之意了，他这一赞叹，他手下的文武一看，丞相您赞叹什么呀，哦，您看张鲁封了这粮仓，他这事做得不错呀，那也不行，咱们得赶快追他，不能给他一喘息之机，咱们来不就是收汉中灭张鲁来的吗，快追吧。哎，曹操摆了摆手，别着急别着急，张鲁跑不了，因为有杨松在他的身边。哦，文武这才明白，我说丞相这次取南郑收庞德这么顺利呢，感情丞相已经买通了杨松。曹操在这歇兵几日，然后领人马兵进巴中。张鲁听到禀报了，说曹操来了，就在这同时杨松也来了。干嘛？又劝我投降？不是，杨松这回改了，说主公，曹操欺人太甚了，您呢得跟他背城一战，咱们得主动点，我在这给您守着城。嗯，张鲁一听这回行啊，好，那我就跟曹操决一死战。哎，他让杨松守城，张鲁领人马出去了，到外边一打，让曹操把他打得稀里哗啦，他赶快往回败，等败到吊桥桥头这一看呢，嘎的这么一声，杨松把吊桥吊起来了，在城楼上大喊一声啊，张鲁啊，我早已归顺了曹丞相，你赶快下马受俘吧。张鲁一听啊，哎呦， 他差点在马上背过气去，给我攻城。那怎么攻啊？城上面是乱箭齐发，张鲁只好是绕城逃跑，咵嚓的一声，让曹操设置的绊马索把张鲁由打安桥上给摔下来了，摔下来就给捆上了，压着他来见曹丞相。曹操亲自跑出大帐啊，给张鲁松了绑，跟他客气了一番，说要收服他，不知张鲁将军可愿归降。那张鲁也是一方的霸主啊，在汉中多年了，他得好好琢磨琢磨呀。张鲁前思思后想想，现在要不归顺曹操是无路可行啊，只得忍气吞声归顺了。曹操挺高兴，设宴款待张鲁，是进兵巴中。没费劲儿，巴中城四门大开，宣灯结彩迎接曹丞相。这都是谁安排的？杨松啊。杨松那吉凶谱扒着，呵，就他活跃，你瞧他张罗的，从这巴中帅府内一直到帅府外，坑儿坎门子儿七旮旯沟沟缝边哪儿他都看看，恐怕哪地方不隆重，对曹操表现的不热情，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着好。有些人看着他呀可笑，有些人看他可恨，有些人也琢磨呀，琢磨什么呀？像杨松这样的卖主求荣、贪赃受贿、祸国殃民，他怎么总这么吃香呢？这是一功什么劲呢？这是一门什么功啊？是怎么练的？当然杨松不能把这秘密说出来了，他把曹操给接进帅府之后，斟茶倒水，摆酒设宴，这通折腾，曹操坐在帅府里开始封赏了。先封张鲁啊，封张鲁为镇南将军，张鲁手下的文武是皆有封赏，有封将军的，有封列侯的，全封了，就是没封这杨松。杨松站在那儿是一点儿都没泄气，怎么回事呢？他自己那儿暗中琢磨呢，为什么曹丞相最后封我呀？因为我的功劳最大。哎，我甭说落在曹操手里，我落在谁手里也没事儿，因为谁都来求过我，不论是刘璋还是刘备啊，刘璋现在算完了，他也甭想求我了，我也求不着他了。刘备在西川，曹操还有那江东的孙权，嗨，谁求我都行啊，求我不是就是为了得汉中灭张鲁吗？现在我帮着你曹丞相把汉中得过来了，张鲁捉住了不杀那是你的事儿啊，现在我听你怎么封我吧。曹操封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打量杨松，杨松把那鸡胸脯挺得高高的，那菱角嘴撇着，把那双枣核钉的眼睛瞪得滴溜圆，笑么丝儿的瞅着曹操，心说曹丞相您得给我个什么官职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了，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道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场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姚老师继续结合上档节目的内容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解。好，姚老师我们开始吧。 好的，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的。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中医在解释失眠就用了一句话， 阳不入人则不眠。 对了，是吧，我们要从宏观上，怎么叫宏观上，是吧，我们要了解，是吧，我们要从阴阳上，是吧，来了解，怎么叫从阴阳上。失眠一句话，阳不入阴则不眠，这说得很清楚了，是吧，你阳不入阴，是吧，他就不困。我们再翻过来说，早晨说醒了吗，醒了，怎么醒了还不精神呢，还困意十足啊， 那就说的是阴不入阳，对吗李老师？ 啊，这个就不能这么说了。 哦， 啊，动吗，是吧，就是阳主动，你晚上这个阳入了阴了啊，对不对，它就静了，它就入眠了。那么早晨呢，是吧，随着日出阳气的上升，这个阳是不是应该出来了， 嗯， 应该出来了吧。 对， 但是呢它阴阳不合，是不是，喝着阴练着阳，阳不能自拔，是吧，它阳气绕啊，是不是， 嗯， 它没走出来呀，它还在阴堆里边了， 嗯， 啊，阴呢练着阳呢，啊，所以呢，哎，这个阳在受蒙受困， 嗯， 这话就清楚了啊。我们说晚上再说到早晨，是不是啊，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晚上为什么他不困，是吧，白天为什么应该睡醒了，为什么困意还没消除， 嗯， 我们把这两个弄清楚了，是吧，哎，一个早晨一个晚上，我们再说说呢春困，这话就不用多说，一点你就知道了，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是吧，把这个弄懂了，前面就是只要你是弄懂了啊，失眠的人他就特别着真要听这句话啊，听听李老师说这失眠究竟用一句话是怎么交代的，是吧？哎，他专门注意听，是吧？我们说早晨呢，是吧，老醒不了盹儿。是吧，心里明白不愿意动，是吧，眼睁的也不利索，哎呀，有些人就是这个现象，多长时间，很长时间了啊，没有人因为这个病，哎，不是因为这个病，因为这个症状去看医生，有吗？ 这个还没法看， 是不是， 他也不叫病， 而且家人还不理解， 对， 哎，这你醒了你怎么还不起呀，还微窝子呀， 对，你怎么这么懒呢？ 哎，对，啊，如果你今天你本人听了这节目，你就明白了，哦，醒了以后为什么，是吧，这盹儿醒不过来，不精神。如果你家人知道，你的孩子，是吧，或者你本人有这情况，是吧，你就明白了，这是阴阳不合， 出现了问题， 出现事儿。所以你就如果在别人身上 你在你的子女身上，你就不会有这个怨言了。 嗯。 哦，它是一个啊， 阴阳不合的一个表现 所造成的。 嗯。 而不是它懒。 对。 是不是啊？不是它微波的。 嗯。 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搞清楚了，啊，这样呢，我们去调它的阴和阳，是吧？这就行了。哎，你说了那么长时间。说了晚上，说了白天，这个我们都听懂了。我们想听为什么冲困？ 对， 你看你还得回到这个题儿来，不能 直接把这个题搭上来。 但是我们想说明这个冲困呢，是吧？我们为了大家呢便于啊有深入的、深刻的了解，是吧？我们举了这个一日一早一晚，啊，我们说了。啊，一天是一个圈儿，啊，我们谈到了圈儿了，是吧？啊，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播夏长，秋收冬藏，是不是一个圈儿？是，一天也是一个圈儿。在这个圈儿当中的变化是什么变化？ 也是阴阳的变化， 就是阴阳转换的一个变化过程，这清楚了啊。那么说呢，春天它为什么困？他究竟困住什么了？ 那还是应该是阳啊。 对了， 春天困住了阳，使这阳走不出来。 呵，完了，是吧？就那么一句话，就把这个春困的核心问题就讲出来了。 所以会造成的这个春困 困难，是吧？应该你睡了三啊，冬天你睡了三个月了，最少三个月吧，冬天。是吧？你睡得也比较早，你起得也比较晚，是吧？你应该经过这一冬天的睡，应该是睡足了吧，睡满意了吧，是吧？啊，但是到春天以后还是打不起精神来，是吧？发困，这就刚到杨老师一句话，困的是什么？一个字儿，阳。 对，困住了阳气。 哎，说了半天呢，是吧？哎，最后这个题儿。是吧？如果我们不举前面的例子，我们直接说啊，为什么困？困了阳气了，大家听起来理解的不深，理解的也不透，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用这个早晨啊，晚上你不困睡不着，和早晨醒了以后眼睁不开，呵呵，用这个实际例子，我们再去悟啊，这个春困，这就不难理解了。而且点出来了，这个春困啊，姚老师这个点的非常到位啊。困的是什么？困的是阳，应该到春天了，是不是应该精神了？ 是的，因为春天到了，人就应该精神起来了。 一年之计嘛，是不是？怎么还会出现这个困呢？ 对， 这是这个问题。 很多人不是特别的清晰， 不是特别清楚，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如果搞清楚了，我们搞清楚了不仅仅这一个困字，而且能看出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发困的人这个体质。 嗯， 哎，通过讲这个我们还明白自己的体质。 对 啊，是什么情况，是自己身体的阴和阳啊处于什么状态。你看， 嗯，是阴出现了问题还是阳出现了问题？ 是这样的啊。我们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清楚了。说还举例子，对，你把例子举得多了，把这种现象和规律，是吧？我们串起来，哦，你就明白，是吧？为什么春天发困，是不是？ 对。 好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早晨起来，啊，我们一出门一看，怎么样？阳光灿烂。 嗯。 是不是啊？天是蓝的啊，云是白的，是不是？马上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呀？ 心情特别爽的感觉。 没错，是吧？精神不精神？ 精神， 精神。这就是什么呢？太阳高高悬起，是吧？这就是阳气，外在的阳气调动了我们身体，是吧？这种感觉也为之一振。 对、 啊，就是振奋了我们自身每一个人的阳气。 对， 是这样吗？ 是的， 可能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心情也跟着特别好，就想到户外走一走。 你看，它互相是不是有影响啊？ 有。 哎，一看好天，你心情是不是好啊？ 对。 啊，一看天气好，你是不是想出来走一走啊？ 是的。 对。 第一呢，是心情特别好；第二呢，是想到户外转一转。 好了，我们今天啊又变了一个天，一出来啊，你没看见太阳，啊，没看见太阳，啊，天呢是灰蒙蒙的， 嗯， 啊，哎，你再看这个，啊，我们就形容啊，就知道了，为什么早晨有些人睁不开眼儿，是吧？醒了也睁不开眼儿，这跟呢早晨这个阴天是一个道理。 哦， 啊，老天爷没打开帘儿，这个帘儿呢怎么着被蒙着了，是吧？蒙着了，他就不精神了，就跟我们早晨醒了以后不精神道理是一样。 对，就是这个阳被阴给困住了， 困住了， 所以他就睡不醒，发困 。这个困字儿，解释清楚了吧？ 解释清楚了， 越来越清楚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春天气温多变，机体代谢旺盛，我们如何根据春季季节特点做好春季养生，打开人体的排泄通道？北京祥康堂2018年3月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帷幕，19号场桥店，20号朝阳店，21号通州店，22号丰台店，23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店内还邀请到了大家尊敬喜欢的李老师亲临指导，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适应春天生机勃发的特点维护身心健康。以上是广告时间。 什么把这个阳是吧给遮住了？哦，杨老师说了，是阴。这个阴是什么东西？ 阴是物质啊。 物质了，比如说啊，这个北京朋友有一段，那、啊、非常的啊有切身体会啊。天是什么样呢？是吧？灰蒙蒙的，是吧？发生什么了？是吧？雾霾 天气 啊。雾是雾，霾是霾，霾对人的健康更有害，是吧？它遮住了阳光，是不是？ 对， 这就清楚了，啊，是阴，啊。那么说呢，这太阳不出来，仅仅就是这个雾和霾吗？ 不是的。 对，好，我们继续往下说。比如说下雪的时候没有雾霾了，有太阳吗？ 没有。 没有太阳。下雨了有太阳吗？ 没有。 什么遮住了？ 这时候被云遮住了。 对呀、啊，啊，好了，我们不往下举例子了，是吧？在中医在论述啊，这个阴就包括了这些雾啊、霾呀、云呐、雪呀、是吧、雨呀，所有这些都属于阴的范畴。这些阴对阳就发生了影响， 嗯， 哎，使这个呢太阳不能露面，是吧？你阴越重，是吧？把整个太阳就蒙住了， 给罩住了， 罩住了， 嗯， 是吧？你说沙尘暴，有时候大白天，我在西北下过乡啊，是吧？啊，有一次，是吧？什么叫飞沙走石？那过去就是在书本上看，是吧？那回我们是正好我们在农村搞那个外调嘛，是吧？去外调正好回来的路上这个天全都黑了啊，我们不能正面走，正面走根本就喘不过气儿来，是吧？脸上呢沙子起来打得生疼，就那样，是吧？屋里啊全都白天都去点灯，这个都叫阴啊，都到阴邪啊，所谓成邪了，是不是？它就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了。这回我们清楚了吧？ 清楚了， 清楚了。哎，我们用太阳，在自然界啊，这些东西 啊，我们能看得见啊，来去悟悟什么？悟我们身体的阴和阳啊，你这样呢就了解得特别清楚，是吧？那么说早晨醒了以后，是吧？为什么就不醒盹儿？这说明啊，他体内有湿邪。 嗯， 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那么你春天还发困，那么说呢，你体啊，你体内仍然有湿邪。 嗯， 这就把它说清楚了。 是因为体内的湿困住了身体的阳，使阳不得生发。 在这个自然界当中，有多少种？ 嗯， 啊，有多少种？啊，就是说，哎，有雾啊，有霾呀、啊，有雪呀、啊，是吧？这个有雨啊，有云的。 嗯， 在体内，我们也要把它一一说清楚，好不好？ 好， 这样大家清楚，是吧？在我们体内说，在自然界当中，我们知道阳在哪哈啊，是吧？太阳在哪哈啊？ 在上。 对， 嗯， 你得抬头看。 嗯， 啊，阳在上，啊，阳在上不就阴在下吗？ 对。 啊，好了，人体的也是如此，啊，人体的阳之会在哪哈啊？ 也是在上。 在上，就是在我们的头。 因为上为阳，下 为 阴。 我们讲了这个头叫诸阳之会啊， 嗯， 就是说身体啊，我们正经十二条，那么说呢，所有的阳经都上头。 对，六条阳经全上行于头部， 没错， 在头部交汇， 是吧？你发现很多人是吧昏迷了，是吧？什么原因昏迷了，是吧？啊，不管是受了是吧，头部受了是吧，外部的创伤， 嗯， 是吧，呵斥着， 嗯， 是吧，你栓塞了梗住了， 嗯， 这个都会阻滞，是吧？就是阳的，是不是 都会 生发， 都阻滞了这阳气的生发， 就折住了 啊， 都折住了。 对， 所以你发现什么呢呀？你发现他昏迷。 嗯 啊，昏迷就像我们哎这个今天 早上的睡不醒的症状是一样的 啊，也跟天气也是一样的， 哦， 啊，今天有啊有云了啊，云很重，准备下雨了，然后天儿也打不开啊，这样呢我们就明白哦，是吧？你这个头不轻，是吧？你看很多是很多这个外部创伤的， 嗯， 啊， 受到外伤的这些， 哎，还有脑出血的， 嗯， 怎么样？发现是啊，颅内出血呀， 嗯， 啊，颅内这个血管受挤呀，受压呀，是吧？脑水肿，你看水是什么呀？ 物质啊， 水是阴的， 嗯，为阴呢， 是吧？所以说的，它影响了什么呢？影响了阳气的生发啊，这一影响之后啊，它就昏迷，阳主动嘛，啊，你这个头上的阳经。精气特别旺，经络特别通畅，你看这人是吧，俩眼炯炯有神，是吧？反应特别灵敏，是不是这样？ 是的， 是吧？你发现之后他脑水肿怎么着，迷迷糊糊的啊，我们就清楚了哦，我们不往下细说了，是吧？出现这种情况，是吧？这个用脱水剂，是吧？把这个水肿先消下去啊，啊，消下去的过程就是什么？就是消除阴邪，啊，让这个是吧，头之阳啊要发光要发亮，是不是啊？ 是的。 目的让他醒盹，是不是这样？ 是的。 好了，那么我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春天这困是这个阴是指的什么？是阴邪。 嗯。不是正常的这个阴， 阴邪 是阴邪， 哎，阴邪，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个实际例子啊，我们说到有些人呢，醒了以后，是吧，眼皮抬不起来，就是这种现象， 嗯， 你发现什么？你发现很多患有鼻炎的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哎，老受到家长的数了，是吧？你看你醒了也不起。是不是啊？啊，这是一个啊。另外呢，你 另外你这学习成绩你怎么老下降呢，是吧？我给你请了家教，你这学习成绩还上不去呢， 嗯， 你去听家长一痛苦，但是他不知道，是吧？你这个鼻炎是什么？就是一种湿邪，是吧？你看他是不是前头疼啊？是不是他记忆力减退啊？ 嗯， 是不是他俩眼不精神呢？ 是， 没错，湿邪，湿邪影响了这个什么呢？影响了这个头的这个阳。 嗯， 啊，我们过去也讲过这个阳，是吧？阳受阻都是什么呀？一个本身你这个不精神，就阳主动嘛，不愿意动，不想动，一动就累得慌，是不是？ 是的。 哎，阳主什么呀？ 阳主动了。 阳主，哎，动什么动啊？啊，血液循环靠阳气， 嗯， 啊，这个动力啊，新陈代谢要靠这阳气动， 嗯， 是不是？哦，人的消化， 对， 是吧？胃肠的蠕动， 是 不是？ 都是靠这个阳气来鼓动， 是不是？所以呢，寒，这阳怎么伤的呢？寒伤阳， 嗯， 那就说是吧，你所以知道困，那说你在冬天这个季节当中它是以寒为主旋律啊，那你受寒了，这回清楚了吧？ 清楚了。 或者就是说你本身阳气就不足， 嗯， 啊，阳气就不足啊，又加上寒你伤阳，或者是就是很多种现象，或者是你体内有湿，有湿邪，湿邪呢，就是你比如说刚才举这个例子，说这个鼻炎，你看它分泌物是不是啊？鼻子分泌物很多呀， 特别多 啊， 嗯， 有的是黄的，有的是白的， 就 是 鼻子就是不闲的，总是流鼻涕，甭管是黄的是白的，就是分泌物特别多， 这就是湿邪， 嗯， 是吧？哎，你看他的俩眼是吧，就没有精神，这就像自然界的这个太阳被什么蒙住了，被云， 道理是一样的， 打不开天， 嗯， 所以眼睛不亮，眼睛不亮呢，头脑反应迟钝，记忆力呢减退 下降， 你看是吧？哦，我们明白了啊，所谓这个困是阳气受困， 是阳气受湿邪所困。 咱们虽然说第一个概念， 嗯， 啊，困什么被困啊？正是因为阳气被困，所以你感觉冲困，啊，是这样的。 是的。 然后你在第二步，是吧？什么把我们的阳气困住了？一层一层的，我们把它剥离，由浅入深。哦，大家知道，啊，阳。寒伤阳，造成人阳气不足，所以人不愿意动，不想动，不精神，是吧？啊，动作不灵活，这个湿阻塞了，那我们的关节，是不是？动作迟缓，那发沉发重，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它的动力受到这个湿邪的影响，啊，这个能量被阻。被消耗， 嗯， 这就清楚了， 清楚了 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好的， 好， 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

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60年前，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带领长江北岸，渡江战役准备就绪。此时此刻，一艘来历不明的军舰出现在两军对峙阵前，是敌是友，是凶是吉， 一场激烈的炮战打了起来。 谁开了第一炮？炮声引发了一场怎样的历史事件？本期档案为揭秘长江炮战之谜。 1949年4月20日下午17点，英国驻华大使斯戴文逊给英国驻北平领事包士敦发了一封紧急电报。我们从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找到了这封电文。这封电报主要强调了下面两个内容。一，他希望包士敦采取一切方法通知中国最高当局，要中国军队保证这几艘军舰的安全，并为救援工作提供充分便利。第二，他希望告知中方，这几艘军舰完全是在执行人道主义的任务，是为了在秩序混乱的时候撤退外国侨民。与此同时，前委粟裕也向前线部队发来电报，询问事件的具体经过。这封电报主要有三点。一，被击沉的 F116号舰是否确系国民党舰。二，作战时的确实情况如何，是否该两舰先向我开炮。三，应黑天鹅号、伦敦号现到底在何处，是否有报复的行动，是否有替国民党阻我渡江之阴谋。这封电报的时间是4月22号，也就是事过两天后。从电报内容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官兵似乎是把紫石英号看作是一艘国民党军舰给痛打了一顿。另外，电报中还提到另外两艘英国军舰，黑天鹅号和伦敦号。也就是说，长江上的中英之间冲突已经扩大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20号下午，英国军舰伴侣号试图营救紫石英号失败之后，英国皇家海军立即又派出了两艘军舰参与救援行动。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伦敦号重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卫舰。这两艘军舰，黑天鹅算是比较小的，可伦敦号这上面有8门8英寸的大炮。8英寸什么概念？20公分，这可是当时解放军连舰都没见过的重型武器。总之，这就是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的如意算盘，用重型武器压制我方炮兵阵地，掩护紫石英号撤退。那么这次两军交手结局会是什么样呢？我这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委粟裕向中央的报告，他在里面汇报了有关伦敦号救援的情况。我们先通过影像资料来看看当时的情形。21日上午，英舰两艘，舰名号码不详，四季伦敦号、黑天鹅号，一为巡舰，一为炮舰，经西域港时，该舰即向我阵地发射猛烈排炮，我即予还击，该舰旋即西去，直至泰兴以西江面时，复遭我炮击，复东返，沿途不断向我炮击，我亦不断还击。下午，该舰即向江阴方向逃窜。整个炮战中，据英方统计，伦敦号共发射8英寸炮弹155发，4英寸炮弹449发，阵亡13人，伤54人。解放军方面统计，最后伤亡人数252人。但经过这次激战，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企图武力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计划彻底破产，两艘军舰带着累累弹痕向下游上海方向逃去。这场炮战留下了一桩纷扰了几十年的公案。 那就是到底是谁先开的炮。解放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是伦敦号先开的火，可英国人始终坚持说是中方先开的火，双方各执一词。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当时担任第十兵团司令的叶飞将军。1955年，叶飞被授予上将军衔。几十年后，叶飞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情景，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1949年4月21日早上，在发现英国军舰之后，23军阵地前沿的炮兵实际上已经进入临战状态。虽然当时并没有下达命令装填炮弹和下达射击助援，但实际上各炮都已经自行装定了射击助援，也已经装填好了炮弹。只要一拉火索，炮弹就会朝英舰打去。10点左右，一排二炮炮长梁学成看见英舰即将从自己的火炮射箭内驶出，也可能是过于紧张，便一声令下，放！炮手闻声手动，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就拉动了火索，第一发炮弹呼啸出膛。这一声炮响后，其他的炮也都跟着打了起来，甚至友邻阵地上的部队也都误以为上级下达了开火命令，于是纷纷开火。就这样，一场激烈的炮战打了起来。有意思的是，叶飞将军在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记录：耶稣来电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撂下后，我马上拨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我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呢。陶勇同志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呀。他说不下去了，我和陶勇定了攻守同盟，都说英国人先开的炮。这是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中的5位总前委，从照片上由左及右的顺序是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我们现在知道，是一排二炮炮长梁学成擅自开炮，才引发了以伦敦号军舰的炮战。但是我们怎么也找不到梁学成的照片，据说事后他被关了5天禁闭，还得了梁前委的外号。当然这是大家的戏称，因为在当时只有这5位总前委才能够下令开炮。这一位是当时23军军长陶勇，因为这件事儿，陶勇得了毛泽东一句话，那么喜欢打军舰就去海军吧。果然陶勇后来调到海军任东海舰队司令，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关于这段掌故，叶飞将军后来是这样写的，解放后我和陶勇同志谈起这段往事时，只有一笑了之。如今这件事儿已经成为历史事件了，我想不妨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不知陶勇在天之灵以为如何。1949年4月21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大江。4月23号，南京解放。此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依然孤零零地躺在长江边的泥滩上。 一只猫获得了英国国家级荣誉勋章，他做了什么？中英之间在谈判桌上如何较量？ 连声说 stupid stupid stupid。 紫石英号命运如何？档案继续揭秘。 紫石英号事件让英国朝野乃至世界都感到十分震惊，一时间纽约、伦敦、巴黎、日内瓦各地报纸纷纷在显要位置刊登了相关报道。世界媒体在感到震惊的同时，对英国人在此时此刻闯入待命渡江的人民解放军火控区域并与之发生武装冲突的做法感到十分不解。当时各国媒体对这件事儿做了很多报道，我们这里有这么几份材料。1949年4月21日伦敦自由党新时报说，英国人要问为什么在昨天与扬子江上被炮轰之英国船只要恰在这个时候向上游航行。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军事记者专文认为，英舰事件属强有力英舰队的失败，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正战斗力的一个清楚的指标。该文称，西方军事领袖必须完全重新评估远东军事局势，事实上是必须评估全世界的军事局势。这件事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的确扬子江上的炮声震动了英国朝野，一时间各界议论纷纷，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就是那位保守党议员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据说当时在下院他是情绪激动，挥舞着双拳质问政府，你们为什么不派两艘航空母舰去武力报复。但是事实上更多的人还是比较务实的观点，最后英国政府开始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接下来关于紫石英号艰难的接触和谈判开始了。这只大黑猫名叫西蒙，它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猫，它也是紫石英号军舰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它是1947年紫石英号在香港停靠补给的时候船员把它带上船的，因为可以保护舰上的粮食免受老鼠的祸害，西蒙成为舰上的吉祥物。而且根据海军传统，西蒙还成为了正式的现役船员。我们看他的照片，西蒙在舰上的待遇似乎很不错。电影《扬子江事件》里边有这么一个镜头，水兵们百无聊赖的在等待，西蒙呢心安理得的在享受着。1949年在紫石英号事件后，西蒙获得了一枚迪金奖章，这个奖章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立的，用来表彰英国军队的动物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西蒙是第一只获得这种奖章的猫，看来打仗不打仗不重要，重在参与。至于紫石英号上的船员们，在被困期间他们肯定不像西蒙那样轻松和镇定。这是当时紫石英号停靠的位置，在镇江东窑附近水面。这是解放军炮三团在镇江指挥部的驻地。1949年4月27日凌晨，康毛钊收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愿意为紫石英号滞留问题花费太多精力，于是向第三野战军做出如下指示：为创造和谈气氛，早日解决问题，以利日后中英友好，对紫石英号只采取监视措施，不准缴其武器，集中其人员，断其燃料，要协助其医治伤员，供给其生活用品。 这位是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 Lieutenant Commander John Cairns。 1949年5月2号下午，炮三团政治部宣传部股长戴国梁带着两名战士坐着山板登上了紫石英号，同舰长进行了简短的会谈。戴国梁向克仁斯转达了来自南京刘伯承将军的信函，信中表示只要紫石英号待在原地不移动，他就可以保证紫石英号的安全。对这个会谈结果，克仁斯非常高兴，当晚他就向梅登转告了会谈的结果。在这次会谈中，克仁斯还向戴国梁提出请解放军帮他们买蔬菜。三天以后，也就是5月5号下午，一个当地小贩坐着山板靠上了紫石英号，给他们带去了65斤马铃薯。他还顺便给船上的华工捎去了一封信，邀请他们参加镇江警备司令部举办的招待会。根据这里面的记录，从1949年5月24日到7月22日之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中英双方就紫石英号事件一共进行了11次谈判。这里有一份谈判记录，谈判双方，中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袁仲贤，英方是代理舰长克仁斯。我们来看其中一段对话。袁仲贤说，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这显然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中国人民不能原谅的。克仁斯的回答是，请允我陈述，我无权讨论该事件之责任问题，我可否与袁将军讨论使紫石英舰安全驶离长江之问题。从这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双方关心的完全不是同样的问题。中方希望英方就原则问题道歉，而英方呢则明确避开责任问题，提出要中方先放了军舰。正因为如此，从5月到7月底3个月时间里，双方一直在僵持，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没有任何结果。那么在这3个月里边，紫石英号舰上的船员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些问题档案里也有记载，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一段，对燃料粮食问题，许其向市场购买，并声明履行责任以后放行紫石英号仅系一技术问题。克仁斯又要求恢复其晚间点灯及派人进城买报纸，这些中方都答应了。这张照片上是紫石英号舰上的水兵，照片中他们正在等待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看他们的高兴劲儿。从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中，我们还找到一封信，这封信是紫石英号上两个受伤的水兵写给解放军的，对解放军战士对他们的照顾表示感谢。这两个士兵，一个叫 Bannister， 一个叫 Martin。 Dear sir,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nd your soldiers for the kindness you have shown to us, and we would like to thank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for the way you have treated usand cared for us and made us feel quite at home. Also, we have made a great lot of friends here, and tha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us to say goodbye to them all. We only hope and pray that someday that you and your people will come to visit us so that we can pay back some of the kindness you and your people have shown to us. I remain your dear friend, Samuel James Bannister and Kate Martin. 7月30号夜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给紫石英号3个月的被困生涯画上了句号。那么台风一个自然现象，又是怎么结束了紫石英号事件的呢？海军对气象是最为敏感的，台风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沿江许多炮兵阵地纷纷调整部署，疏忽了对紫石英号的防范。晚上，一艘从汉口开往上海的名为江陵解放号的客轮驶过紫石英号停泊的水域， 紫石英号趁机起锚，靠近江陵解放号，尾随在客轮后面向东逃跑。解放军发现后，先向空中发射了信号弹，命令轮船立即停航。随后，两岸炮兵一起开火。紫石英号一边逃窜，一边开炮还击，一时间江面上火光冲天，炮声不断。在混乱中，江陵解放号不幸被炮弹误中，起火了，渐渐下沉。紫石英号不顾一切向下游逃窜，正好前面是还由国民党控制的天生港，紫石英号赶紧躲到港内。稍事喘息后，紫石英号利用黑夜和台风侵袭，使江水上涨的时机，关闭轮机和灯火，在夜幕掩护下顺流漂泊，偷偷越过解放军江阴阵地火控区，避开了通常航行的吴淞口航道，从崇明岛北口逃入大海。7月31号凌晨5点多，紫石英号终于逃到了长江外的宽阔海面，结束了长达101天的被困生涯。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后，向英国皇家海军发了这么一封电报：重返舰队，天佑吾皇。这件事儿，多少年来皇家海军一直得意洋洋的吹嘘，是一次成功的突围。紫石英号回去以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然而英国官方对此却不满意，认为紫石英号没有经过批准擅自出逃，据说外交部对此相当不满意。当时美国的《纽约时报》有这样的报道：英国大使对紫石英号逃跑异常愤慨，因为英国海军当局与行动前未与使馆商量，致增加今后中英外交关系之障碍。据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个官员听说了紫石英号事件后，连声说 stupid stupid stupid， 人家打仗你把军舰开进去，这是第一，受了伤又派兵增援，这不就跟当年英国人在刚果河上打土著人一样吗？这是第二，救不出来留在那儿有吃有喝就好了，你又要逃跑，这是第三，真是蠢。那么中方对此又是什么反应呢？我们仔细看了当年的材料，发现这里边还有一些秘密。这是中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委的一封电报，里面是这样说的：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也就是说，你跑我打你，但不打死你。看来解放军前线指战员对于中央的精神是心领神会了。有的史学家说，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认错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意为此耗费过多的精力，对于紫石英号的逃跑予以默认，只是在事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予以谴责，此外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反应。可以看出，在处理紫石英号事件上，中方当时已经显示出了灵活的外交政策。一场惊动世界的外交事件就这样结束了。与此同时结束的是外国兵舰在中国内河横行的历史，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炮舰政策，是上百年来弱国无外交的局面。有意思的是，英国后来成了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大家可能都想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紫石英号的下落。1957年，英国导演 Michael Anderson 拍了一部电影叫《扬子江事件》，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画面了。这部电影里有一件非常逼真的道具，那就是紫石英号。据说为了拍摄这部电影，英国皇家海军慷慨地把紫石英号借给了剧组随便使用，可没想到的是，在拍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爆炸场面使军舰受到严重损坏，不得不解体回笼。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看到的紫石英号，那不是道具，就是紫石英号本身。